但是如果您不太会做，您又想吃阿胶，那就选择由人保财险公司来承保的这么一个可以开袋即食的阿胶糕，也很好，不用您自己再去做了， 而且不含防腐剂，不含化学食品添加剂，就吃起来更放心了。 这个保存时间有多长？ 保存时间是12个月，因为我们每袋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又是小袋真空独立包装，所以啊，储存12个月没问题。 这一天吃几块呢？这个东西？ 一天，你看像很多朋友，如果是这个年轻人哈，做基础的保养，一天一块就够了啊。如果是这个 一天一块不够完的吗？ 那很多朋友也会不自觉的想吃多，当然也可以按照我们包装盒上的一个规定用量，一次2到3块，一天2到3次就可以了。 当然，好东西啊，您可以跟朋友、跟同事、跟家人一起来分享，不仅仅是加强日常的锻炼啊，多出门，多晒太阳啊，多做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了，咱们也要多摄入一些有营养的产品。共天府阿胶由中国人保财险公司来进行承保的产品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 好的，我们一盒的市场售价是109元，今天带给大家是4大盒，有128块的阿胶糕，那今天呢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去了，还要赠送大家4袋阿胶金丝枣。如果您想双组订购的话，本来是398元，今天再省100块钱，只需要298元带双组回家。 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大洋为大家推荐一款好茶啊，这款茶呢，我相信一说出来，很多朋友都应该能知道，就是来自于武夷山的正山小种。喝茶的朋友一听这正山小种就知道，哎，这茶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正天下正山小种的市场销售总监张扬啊。张扬你好。 大扬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够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武夷山的特级的正山小种 啊。正山小种哈， 没错。 我们都知道这个正山小种是一款好茶。而且呢，我们说正山小种这款茶呀，应该是红茶的鼻祖， 没错，其实它非常具有这个红茶的一个代表性啊。包括到在这个欧美国家，以及到欧洲，以及到英国的下午茶，其实都是由于正山小种出口到国外，对全世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国外人认识中国红茶，其实就是从武夷山的正山小种开始的。应该早在18世纪的时候，正山小种这款红茶就已经出口到欧洲的很多国家了。 哎，没错，英国的这个大文豪拜伦直接就说了，我特别就想去这武夷山看一看这个武夷红茶，其实说的也是这正山小种。 所以说咱们要说这个正宗的正山小种一定是来自于武夷山的。 没错， 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茶是不是来自于武夷山的？ 哎，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茶是来自于武夷山，而且是咱们说的正岩茶，来自于武夷山的桐木关，所以品质的部分您放心，而且今天您拿回家里去，在盒身上直接给您标明了是特级，所以不管您是自饮还是送朋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看到包装也比较这个精美，它不是大罐包装的，是每一小包一小包的包装，这样的话每次打开一小包可以直接冲泡， 哎， 就没有问题了。 没错啊，当然好多朋友会问我说了，今天咱们带回去的究竟有多少， 多少 究竟是什么啊？ 没错， 我简单跟您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咱们首先带回去是整整的6大盒。六大盒是什么概念呢？每一盒里边啊，咱们是20小包，所以6盒的话是120包。但是在今天我来了做推荐，所以只要您成功下单，只要您成功订购啊，我再送大家8小盒，每一盒是10包，所以这又是80包。告诉您一句话，整整是200包。什么概念？有人说你200包多重啊？我告诉您，整整1000克，2斤重。正山小种的红茶我一并让您带回家， 每一小包里面是5克， 对， 一共是200包，2斤的正山小种，来自于武夷山的啊，原产地的。 哎， 我特别想知道价钱是多少钱，因为我们去茶叶店去买这个正山小种啊，武夷山的1斤正山小种 太贵的咱就不说了哈，正常价格应该是在800块钱左右。 别说句实在话啊，懂茶的朋友直接就知道正山小种，而且很多朋友买到的是外岩茶，但是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是更加正宗的，我说了正岩茶，在今天咱北广购物直接带给大家399两斤茶，你全带回家。 399元， 没错， 我没听错，399元是两斤， 没错， 正宗原产地的武夷山的正山小种， 没错。因为今天来到北广购物，特别开心，也特别高兴啊。有一句话叫做"水为茶之母，包括到气为茶之父"，所以今天咱好茶有了。我告诉您，咱今天再送大家一套白瓷的茶具。而且不是一只杯两只杯，我是整整七件套，一个公道杯，六只品茗杯，我全送给大家。 哇，张扬真今天真是有备而来哈，而且这个有备而来真的我觉得还是应了那句话，在我们北广购物真的是买着开心用着放心，或者说买着放心用着开心，这怎么说都可以。 没错， 今天真的是把实惠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管您是本身就爱喝茶的，或者说您想拿这个茶去送朋友的都可以，这个组合只要399元， 没错， 整整两斤， 哎，正山小种 200小包的原产地的正山小种，另外张扬还送一套 茶具， 白瓷的茶具 七件套都带给大家， 一个公平杯，还有六个小的这个 品茗杯 、好了，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正山小种的红茶组合，只要399元。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啊，我说性价比真的是极高的一个组合， 没错， 只要399元两斤哈，这个价格你到商场里边，包括你到马连道啊，你很难买到，说实话你很难买到。如果说有人说你能拿这个价钱买到这个东西，我们不敢保证它是真正你想买的那个东西。 哎， 那今天我们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台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购物平台啊，我们选的产品呢是由我们的产品认证和产品保证的， 没错。 同时不仅仅399元，你拿回两斤正山小种哈，每一个都是小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打开就可以冲泡，一小包装是5克，一共是200包。另外张扬还送大家一套 白瓷的茶具， 白瓷的茶具哈，组合很好，价格也比较公道。再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打开一包，接着来说这正山小种哈。喝过正山小种都知道，这正山小种它的颜色是，首先这个是有点这个发黑啊，乌黑色的这么一个颜色，跟它整个的茶叶的加工的方式跟工艺是有关的。 哎，其实很多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正山小种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我告诉您，您拿回家里去怎么判断这个正山小种您买的是不是正宗，您首先看啊，它这个条索是不是紧实乌黑，而且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光泽。如果您说啊，我真的冲泡起来，我让您来看一看的话啊，咱们冲泡出来这个汤色应该是红浓明亮的，而且这个香气啊是特别的悠长的。您如果品一口，您会觉得哎呦，这个味道很醇厚，很甘美。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啊，天冷的时候要喝红茶。 嗯， 首先这个刚才整个的过程啊，我们简单来说说，其实它的加工工艺是挺复杂的一个工艺哈。冲泡起来这汤色就是红艳的红浓啊，同时你这个正山小种还有一点，它不怕泡，你泡个5-6泡没有问题，你要想再泡时间长一点，它也会出颜色。你慢慢的，它会从一个红浓艳亮的颜色，慢慢会变成这种琥珀色，会越来越柔和。但是这个味道啊，是很香甜的。 没错，所以说有句话叫做5泡6泡非常的香，7泡8泡你还有余香。当然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喝到一个更正宗的、更好的一个茶香茶味儿。所以今天我不是让您拿回家里去用个什么玻璃杯啊，用一般的马克杯泡茶，就是我茶具都送给您，您拿回家里去享受到那种专业的感觉的茶叶的一个享受。 对，茶具都送给您了， 没错， 六只品茗杯啊，这个品茗杯都是白瓷的，白配红， 所以说非常的漂亮， 漂亮。 所以今天咱们带回家不是说紫砂杯，您说您把这汤色往里放进去，您看不见， 看不见。 所以今天咱的品茶饮茶变成了一个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 哎呀，送了这个赠品，这茶具我就已经很喜欢了。但是我还在强调，这个主品性价比极高，今天可是整整两斤的正山小种。 没错， 啊，两斤，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个小包装，包装很漂亮，是红颜色的包装，红红火火，很喜庆的一个东西哈、啊。打开之后冲泡。我先尝一点没有问题吧，消费者拿回家里边。 其实在这儿啊，当然大洋也提出这个要求啊，在这儿既然我来了，我就给大家开放一个特权。 嗯， 今天你拿回家里去，我不给您八小包八小盒嘛，对不对？ 每一盒里边是十小袋。 十小袋 啊， 您随便从这八盒里边您打开一盒里， 嗯， 您喝个一两包没问题。您喝完之后，您如果说不像咱说的这么好， 嗯， 或者就简简单单您说我就不喜欢这个味儿、 嗯、 怎么办？没问题，咱厂家给您做到全额的退款退货。 真的。 没问题， 咱们听众朋友拿回家这东西可以试喝一小盒， 试饮， 没问题。 嗯， 哎呀，如果说敢说这样的话的厂家，我认为他们的产品一定是可以信得过，可以放心的、 哎、 哈。好，说我们的产品组合跟价格，来张扬说一下。 其实好多朋友还在问我说，我到外面买茶去，我又看不见真的，而且我买又特别贵，成千上百的。我告诉你一句话， 嗯、 今天咱们带给大家六大盒，每盒二十包，整整120包，再送您八小盒，每盒10包，整整80包、 嗯。 所以总共咱带给大家是整整的200包，1000克，2斤重。而且我刚刚说了，这八小盒里边，你随便拆开一盒，您喝上几包，您要觉得不满意， 嗯， 咱给你做全额退款退货、 嗯。 而且你在今天成功订购，我再送您白瓷的茶具7件套，一公道杯，6只品名杯，全都带给大家。市面参考价格我不说了，咱老茶友比我更清楚、 嗯、 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399，2斤茶包括茶具您全带回家， 399元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说慢一点，400-015-5151，400-015-5151啊，399元，这些您都拿回家啊，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北广购物我们包邮，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我是正天下正山小种的销售代表张扬，在这儿啊跟大家保证，今天您拿回家里去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正宗的武夷山桐木关的武夷岩茶，也是特级的正山小种。而且今天为了让大家放心购物，无忧购物，咱们在八小盒当中您随意拆开一小盒，您喝上几包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您喝完之后不像咱们说的这么好，哪怕是您就说我不喜欢，厂家都承诺给您全额的退款退货，让您放心购物。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春妮的周末时光栏目主持人春妮。北广购物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囊括衣食住行，做您生活的好帮手。春妮的周末时光也少不了北广购物的积极参与。北广购，放心购，购物就在400-015-5151。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啊！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咱们还是要说哈，这个喝茶呀、饮茶呀，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传统的，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文化， 哎， 又是一种艺术气息。同时，现在会朋友的时候啊。原来是大吃大喝喝酒、 嗯、 现在都讲以茶会友、 嗯、 啊，咱不喝那么多酒，北京酒驾也管得挺严的是吧，咱们品点茶、 哎、 所以喝茶它是一种交流的一种文化，不简简单单是你自己在家一个人喝。 嗯，所以其实就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刚刚大洋说的啊，具有艺术性，很多的古代的文人直接说了，琴棋书画诗酒茶，包括咱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茶都是咱们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而且随着咱们生活的水平越来越高，不少朋友对茶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多， 嗯， 所以现在会发现啊，不管您是老友相见，哎，咱们摒除了原来的可能 我抽的什么烟，我喝的什么酒、哎、现在咱们是相互品品茶， 嗯， 别的您不用多说，您一喝是正山小种，哎呦，你这二十年来生活的不错，现在的状态不错，哎呦，这别人心里都有数了。 而且这个今天这个产品组您拿回家里边，它很好携带，很便携。 嗯， 您出门的时候哈、啊、比如说您去外边玩的时候啊、 嗯、 或者说您出去会朋友的时候、 嗯、 您兜里边装这么一两小包 都没问题、 哎、拿出来别人说那个您喝什么茶呀、啊、说我们自带了，您来点水就行了、 嗯、 一看拿出来是正山小种啊，觉得诶档次是够的， 没错， 另外一喝这味道是香甜的， 嗯， 不管您出去是多年未见的老友，还是说出门是办点公事啊，以茶会友，或者说是谈个什么生意买卖，喝个这个茶， 诶 说实话您成功率再涨20%。 当然我跟您说啊，还是那句话，咱中老年人喝一点这种发酵茶，到了冬天呢更暖和， 嗯， 咱直接来冲泡就行，咱茶具送给您，包括商务人士啊以茶会友的女性朋友，有人会说了，我想喝的这个口感丰富一点，那也没关系， 对， 您自己可以煮一个英式下午茶、 嗯、 甚至是说您做一个红茶的奶茶，咱这个正山小种都是特别适合的。 这个确实我这个张扬说的特别对，其实这个红茶你冲完之后你往里放一点牛奶、 嗯、哎 你就会简单的自己就会做出一个英式的一个奶茶。 没错 啊，英式奶茶。因为这个茶叶它早年间出口国外到欧洲的时候，英国人就是把它当成奶茶、 嗯。因为当时啊其实是英国皇室的一个专享茶。 嗯， 所以后来也说实话，随着出口量的逐渐的增大， 嗯， 逐渐成为一个英国人的一个下午茶的习惯，所以这就叫做中国的茶文化对世界的一个影响。 嗯、对，当年红茶的鼻祖，最早出口欧洲的就是正山小种 ， 就是来自于武夷山桐木关的正山小种， 没错， 这可是有史可查、有据可查的。今天这个产品组合，您到外边买正山小种一斤多少钱？我相信在不同地方你会以不同的价格买到， 嗯、 但是在任何地方您可能都不会以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来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红茶。 哎、没错，所以说啊。您甭管说咱八大盒呀六小盒啊八大盒这些事儿您都不用管啊、 嗯、 您就记住我带回家里有多少包，整整的200包， 200包， 您就记住我带给您多重，整整的2斤重的正山小种特级茶， 嗯， 我才399，你如果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没完，因为今天这一档您只要成功订购、嗯、我再送您白瓷茶具的七件套，但是大洋我也跟您说实话，下回我再来， 嗯， 未必是这个组合， 嗯， 可能也未必是这个价格、 嗯、 可能茶具我也不送了， 所以就是说大家只要是觉得可以啊、 哎、 听着节目不错、啊、 没错， 也喜欢喝茶或者说也想送点朋友啊什么的，您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电话呢是400-015-5151，我说慢一点，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茶啊，哪怕您拿回家里边您成功订购了，张扬说可以试喝， 哎， 这个不错。不是有这个8小盒，每一盒是10个小包装的这个包装哈、 哎。 您随便拆，您随便打开一盒，不是说您都拆开啊、 嗯、 您随便挑一盒您打开拿出这个茶，您先去试喝试冲试泡，看茶汤的颜色，品茶的味道，您觉得怎么样？如果说您觉得不好， 哎， 马或者您就不想要了， 嗯， 张扬说了。 厂家承诺给大家全额的退款退货，您放心 啊，您放心。所以到这儿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呢？哈，说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到茶，可说的事情就很多，说到茶，可说的故事就很多。 没错， 正山小种是红茶的鼻祖，在18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出口到了欧洲。 没错，包括到在北宋的这个文学家范仲淹，他自己就留下了“西边其名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的这样的一个美句啊、 嗯。 其实形容的就是这个正山小种，包括到刚刚大洋说的，出口到英国之后，英国的大诗人、大文豪，大家都认识的拜伦，直接也写诗。 嗯， 表达出自己对于这个武夷山这个红茶的这样的一个向往，自己就写我特别能希望我能去中国、 嗯、 我能去武夷山看一看这个正山小种、 嗯、 足以见得啊他对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力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嗯，原因是什么？原因不仅仅它叫正山小种， 没错， 为什么叫正山，就是最早这个红茶出来之后啊、 嗯、 因为茶叶 突然一下出货量就很多，就出现了很多杂牌子， 哎， 所以他们就以正山跟外山来分这个是否正宗。 没错， 所以正山小种这两个，正山这两个字不仅仅代表的是原产地，同时代表的是它所有的制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都是符合正山小种 传统的工艺、 传统的这么一个要求的，才叫正山小种。 没错， 正山小种这个茶呢，它在国内很多的茶叶店您都可以看得到，您都可以买得到，但是价格在这儿咱们就不多说，因为价格参差不齐。 没错， 因为这茶叶市场水很深啊，参差不齐的背后您还未必能够买到真正的正山小种。 没错，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北广购物2015年这个我们的节目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公司和购物节目，包括我们的购物平台，今年哈、到现在为止运行的一直不错，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就是因为我们选择的产品呢是有保证的。 嗯嗯，所以今天您带回家里去啊，首先全都是来自于武夷山的，而且是正宗的，而且是正岩茶。今天咱们厂名厂址您都能看见，都是在武夷山。 嗯， 包括到您拿回家里去，还是那句话，送人自用都合适，因为咱是特级茶。 嗯， 还有一点更为关键的就是咱今天的价格和组合。 没错，再说今天的价格跟组合好不好？ 因为您带回家里去啊，首先六大盒，每盒里边20小包，咱们是整整120包，还有8小盒，每盒里边是10小包，整整200包，整整1000克，也就是2斤重。两斤重的同时，我再送您一套茶具，是7件套，我才399。我就说实话，我就把这茶具的价格我都不算，我就399，光是这两斤茶，您这一斤才100来块钱。咱北京老话说，100来块钱买一斤，连高沫现在可能都买不着，对不对？ 嗯。 但是您带回家里去是正宗的正山小种。 再说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最后咱们还是要说这个产品啊，有人说可能我不喝茶啊、我是喝咖啡的， 嗯 啊，有人说我没喝过这个红茶，我喝绿茶。但是说实话，不管您喝不喝茶，不管您喝没喝过红茶，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产品都可以去订购。为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做成红茶奶茶， 没错， 可以把它做成英式的下午茶啊。另外这款茶您自己不喝，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品。 嗯，没错啊。今天咱们啊，整个组合当中我还给大家3个手提袋。 嗯， 所以说呢，这6大盒呢，您可以说每2小盒送一位朋友。 嗯， 因为下半年年节也特别多嘛，送亲人，送自己特别好的朋友，以茶来会友，我觉得这个再好不过了。 送老人您别送酒，对吧？您送老人您送2盒茶。 嗯， 送朋友呢您别送烟，送朋友您送2盒茶啊。 嗯， 另外这里边还有茶具呢，是吧？您可以把茶跟茶具一起来送给朋友，才花399元。现在如果说您自己喝茶的话，您去一趟茶叶店您买点茶怎么也得花个大几百。 嗯， 如果说您想买点礼物送老人送朋友的话，就算您买2条烟也得大几百。 嗯， 那今天我们399元200包您拿回家。 整整200次您至少能喝，我就说句实在话，你去茶城喝一泡茶，喝一壶茶，喝一次茶，399也了不过了，对不对？但是今天399让您喝到200次，因为200包带回家，因为2斤茶带回家，而且还是正宗的武夷岩茶，正宗的武夷山的特级的正山小种。 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啊，这个产品组合让人很动心啊，很动心。同时张扬也说了，里边有这个小包装的，就是一盒里边是10小袋的。嗯，您拿回家您也可以去试喝。 没错， 您先尝一尝，您先冲泡一下感觉怎么样。 嗯， 如果好的话，我建议您多次订购，多组订购啊，因为这产品组合未必什么时候都有。 没错，因为太超值了。如果您觉得不好， 如果 我就在这给您承诺一句，您觉得不好喝，您试喝了之后，我厂家给您做到全额的退款退货，让您放心，让您无忧购物。 好，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相信今天这期节目，这个产品真的能够做到我们北广购物所说的，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再说电话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好的，武夷山的正山小种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只要399元，200包，整整2斤，另外1整套的白瓷茶具， 没错， 送给您。电话400-015-5151，选择权在您的手上。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